那我们再次邀请新的船到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有短暂的问答时间。好，问题我被同步推送到后台，我也会为大家诵读问题。我知道自己自私又软弱，没有力量能跟随主，怎么办呢？ 对，首先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对，首先我要恭喜你，当你知道自己自私又软弱，这是圣灵光照的表现。我恐怕不知道自己自私又软弱，才是真正的自私又软弱的真正的问题。所以我会说，当圣言圣灵光照你，让你发现自己自私又软弱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我会接着说，你认识到自己没有力量来跟随主，恭喜你认识得非常对，你真的说出了一个事实。是的，事实上来讲，你真的没有力量来跟随主。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力量来跟随主，那可能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坏消息。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真正的信仰不是说自己信心大，能力强，一切都好，那可能是虚假的状态。真正的信仰，各位弟兄姊妹，我要说哈，真正的信仰恰恰就是在自己每一次的自私、软弱、小信、挣扎当中，像今天晚上所分享的，默想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出路，对不对？默想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默想那福音的奥秘，默想那一个永生的应许，这些才是我们人生的根基啊，这些才是我们人生的柱石啊。你福音当中的身份，你那个救恩的那一个事实，你一个上帝永恒的盼望的根基，这一切成为我们生命根基的时候，我会说你求主用他的爱充满你的心，让你的爱心有根有基。可以，因为那个主充满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挣扎当中对付自己，在软弱当中对付自己，在小信当中来操练刚强。那我会觉得说，真正的信仰恰恰就是在自己真实的生命光景当中，把自己真实的软弱的处境拿去跟福音互动，把自己真实的那一个这个软弱小信挑战的处境跟福音来互动，这恰恰是基督徒成长的奥秘。当我们失去这种互动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刚强有能力的时候，这恰恰是最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会说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出路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保罗所提到的。 OK， 这是我简单的一点回应。 新闻传道，我的29岁儿子意外的过世，我实在是走不出来，周日以泪洗面。请问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掌管吗？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生苦难呢？我真的很软弱，恳求你能够帮助我。 首先我要对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姊妹说，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每一个凄风苦雨，若不先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若不先穿透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断不会临到我们。我不想立刻给你抛出一个正确的神学结论，但我会说，是的，在这样极大的患难忧伤面前，或许我们都不能太多的体会到你的痛苦和忧伤，即使我们有类似的经历的人也不一定体会的那么深，但我会说耶稣基督和天父能体会，因为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天父也失去了他33岁的儿子，在那一刻他33岁的儿子大声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还要对这位姊妹或弟兄说，就是因为上帝在2000年前在那一刻离弃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在他里面有盼望。 所以你在他里面永生的盼望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上帝的恩典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你在基督里的那个根基是这个世界所夺不走的。只有这一个才能真正的安慰我们。我们也为你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就回应这一点。 好的，谢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请问曹传道，你现在怎么看待神迹和祭命呢？ 我们所信的神一直都是那一位超自然的神。超自然的意思是，请注意，神迹的意思是记号和标记，对不对？首先我要退一步说，当你每一天看日升日落、鸟语花香、春夏秋冬的时候，如果你不认为这是神迹，那这个其实是陷入到自然神论的那种的糟糕的情况当中。我是甚至认为说，每一天我们的抗体抵挡我们生命当中的病菌和病毒都是神迹。上帝创造我们的智慧、能力、能思想真理、能追求永恒，甚至上帝重生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我认为说这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记号，叫神迹。如果你的这个神迹是狭义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违背超乎自然规律的事情，我会引用威敏信条说，上帝可以使用自然规律、超乎自然规律、反乎自然规律来做事，所以我信。比如说你今天感冒发烧，有没有可能为你祷告之后你疾病立刻康复呢？非常有可能。对，这是我简单的一点回应。 好的，谢谢。我们来看下一题。信主很久了，感觉自己很多东西都不对，但是没有办法改变，比如很情绪化等等，我该怎么办？ 我会觉得很多的基督徒常常陷入到这种的自我的矛盾和挣扎当中，就好像说我快被水淹死了，我知道我被水淹死了，我该怎么办，我无法不改变。事实上来讲呢，这种的矛盾和挣扎其实显露出来我们的灵性的状态。这种灵性的状态就是我能体会说你真的没有力量，这个可能描述的是事实。但是请注意，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说自己没有力量，说自己软弱小性糟糕的时候，请注意哦，圣经从来都不是停在这里，从来没有停在这里，圣经反而是告诉我们，那我不再重复了，在软弱糟糕小性的情况当中如何去投奔主。我认为说每一次软弱糟糕失败的情况都催逼着我们去投奔主，这才是正确的反应。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个错误的反应，就是每一次的软弱糟糕小性都让我们更软弱更糟糕更小性更刚硬，也有可能了，对不对？那这就叫错误的反应。我盼望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不是错误的反应，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力量做出正确的反应，常常只是习惯性的做出错误的反应，对不对？是的，我要告诉你的说，你需要使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听道、委身教会、参与服事、领受圣礼、团契聚会，在这样的各样的蒙恩的管道当中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心被恩感了，对不对？你开始心被触动了。你在各样的蒙恩的管道的时候，开始思想基督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你开始刚硬的心被柔化了。那我相信这是一个本质上上帝大能的作为的事情。那上帝吩咐我们使用各样的常规的蒙恩的管道来领受上帝大能的恩典，这是我的一个具体的建议。是， 好，谢谢你。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古人讲命你有时终须有，命你无时莫强求。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命是真的被上帝早就注定好了吗？如果是，如何理解古人的话呢？ 区分预定论和宿命论，这是我的结论。我要不要展开来说呢？因为展开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区分 预定论和宿命论，那我就稍微展开一点点好了。宿命论的意思是你人生被无常的命运决定，古希腊的悲剧那一个没有位格的好像无可违抗的那个自然规律决定的，是一种冰冷的机械的无能为力的绝望的状态，这个叫宿命论。预定论是说那一位最圣洁，整个宇宙最荣耀最圣洁最慈爱最公义的上帝掌管护理着你的人生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你还觉得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吗？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是被一个机器编程统治你的生命，跟最爱你的父母来无微不至的呵护你照顾你给你规划人生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不一样，对不对？那这我想这就是我的回应。 谢谢你详尽的回答。文来看这一题，请问常传道怎么来看待基督徒被污鬼附身呢？ 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的去看待污鬼附身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被很多人滥用，就是说其实他是抑郁症，其实他是精神分裂，其实他是狂躁症，或者其实他是一个状况，我们就会直接的把它归为污鬼附身的这一类。这个滥用我们需要小心谨慎的去面对。但是呢，我会说呢，其实在基督徒的一生的这一个侍奉跟随主的道路当中，不断的会经历撒旦的控告、撒旦的攻击，以及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来抢夺我们对神的爱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甚至连使徒保罗他都要面对说撒旦的猜疑对他的攻击，对不对？如果你的附身是指污鬼掌控你的生命，掌控你的思想、灵魂、言语、行动的话，我不认为基督徒会这样，因为我认为这个道理可能跟被圣灵充满是相左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里面有圣灵的内住，请注意，有圣灵的内住不意味着他不会经历极大的失败软弱，不意味着他不会经历极大的痛苦，甚至极大的跌倒都有可能会经历。但是至终上帝保守他，其实在他里面来引导他走这一生的道路。 OK， 我就简单解释这一点。 好的，谢谢传道。那请问是怎么样去区分抑郁症跟有污鬼附身这个事情？ 这个好专业的，需要专业的辅导老师，真正的就是好像跟他面谈，可能需要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功夫才能做，因为这个个体的差异性太大，我可能没有办法来说。对， 好的，感谢。我们来看下面这题。教会里面有一些灵恩派的信徒，成天神叨叨的祷告，牧师为了教会的合一，反而责备反对派的信徒，指出他们要有爱，如此混乱主道教导教会，是否应该离开？ 我其实没太明白这个问题。就是反对派信徒，责备反对派信徒，指出他们要有爱。这么说吧，其实整本圣经教导我们合一的时候都是在真道当中合一，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你知道有的时候中国教会讲合一讲爱，甚至属灵正确到一个地步，觉得合一和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哈，合一和爱是果子。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在一间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福音、真道、真理。当我们宣讲福音、宣讲真理的时候，其实能促成彼此相爱， 能带来教会合一。但是你知道儒家的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的强求的合一和那个强加别人要爱，反而其实是里面那个最深的自我和自私。那我会觉得说次序不要犯了，不要强调爱和合一而忽略真道，而是强调真道而在真道当中带来那个爱和合一，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健康。至于要不要离开教会，首先呢，我通常都会鼓励任何一个基督徒要委身在一间教会当中来成长，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间完全的教会，在那个不完全当中操练舍己顺服，操练对主基督的委身，是我们生命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也会对那些在良心大大受到辖制的信徒，在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教会当中，我最终会说，这确确实实是他良心的自由。我们也需要尊重信徒在这里面良心的自由。你看见他在一间教不健康的教会当中苦大仇深五年了，去到一间健康的教会两年就开始热心服事，参与教会各种各样健康成长，我们也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求主来帮助吧，这个至终是他自己良心里面的抉择。除非是异端的教会，我会强烈建议他不要停留一秒，立刻离开。如果不是在异端的教会，我还真不敢立刻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指导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因为这个可能超出我的能力，因为我并不真正了解他真实的处境和挣扎。 OK， 谢谢你。下面这题是：家婆信佛非常的迷信，只有我信主，我先生是无神论者，有时会拿那些迷信的话来恐吓我们，加强我听他说的，这个他是指他的家婆。我不相信我先生会被他影响，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 为他们祷告，对他们传福音，带他们去教会，当然这些都是很有征战的事情。我不觉得跟他们争吵辩论是其中好的方式。彼得告诉我们，在家庭当中操练对丈夫的顺服、贞洁的品行、爱儿女、照顾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来基督徒那一个美好的品质和品格，彼得说岂不知能够感化他们吗？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不断的持续的祷告，抓住一切的机会，使用各样的智慧的方式跟他传福音，以及活出基督徒的那一个荣耀的见证来，这是我能够想到的。但事实上来讲，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挣扎，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或许这是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征战的主要的战场，那么督促着你更多的去依靠主的恩典，更多的去应在你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用落实主基督恩惠的福音。对。 对，谢谢传道。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收到的所有问题了。我们再次的感谢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宝贵的信息和话语。也愿神啊祝福今晚的话，也祝福传道服事的脚中。谢谢你，传道。 感谢主，谢谢，感谢主。 不会，感谢你。好，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工。